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庆幸迎11，11直播是必须，大伙儿捧场我欢喜，收听广播用手机。这一上来先宣传宣传，一个用手机来听广播电台的节目合适，得听，给劲，哈！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哎，您看这个啊，拿这个京味儿普通话就念这个，特别的给劲，听听 FM。啊，对，后面那俩英文字母都透着豆汁味儿。嗨，哎，用这个啊，下载了之后呢，就能听广播了。那么另外呢，这个听听之上还有话里话外聊天室，姿势直播聊天室就开着。哎，广纳宾朋，您进来跟这儿坐一会儿，喝会儿水，啊，你看看，呵，高岁给您预备着，新老朋友聊会儿天儿，倍儿乐。这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建议您呢再关注关注这个微信上头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这个日常有新闻推送。我说您看这个，还不是说老王卖瓜啊，自卖自夸，对，不是说老王卖瓜，自个儿夸自个儿，哎，怎么怎么的啊，好。不是那个意思，毕竟电台这是国家媒体，说这国家媒体和这自媒体什么区别呢？我们当然也希望您更多的关注，但是我们可不敢随便的改标题，就这么点区别。我还告诉您说这区别大了去了，我们可不敢动不动就，哎呦，这是一盘很大的棋呀，这话我们可不敢说。为什么呢？你看犯错误啊，这会有后果的呀。你还甭说上级领导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哎，这批评我们，你们这不对啊，误导公众了，老百姓也不答应啊，干嘛呢这是啊，叽撩叽撩的，嚯，弄那个耸动的，耸人听闻是吗？这都是过去旧社会那低俗小报，也包括那个啊，现在国外的有些个实际上是那末流的媒体啊，又和一天到晚就报道那个什么明星的啊绯闻呐，和这个那个，他跟他在一块了，他跟他不在一块了，他跟他忽然之间又在一块了，就这个，就这点事儿，就跟那儿，好家伙，哎呦呵，咀嚼呀，啊，就这点事儿，嘿，没完没了。我之前说过呀，这是多年前了，地铁里头，哎，就有这么一帮，哦，丐帮，嗨，卖报纸的，那不是正经报纸，啊，不是公开着的这个咱那报摊上能买着的，没有，都是那小报，呵，那大照片也不知道谁，哎。卖报纸那大哥把这报纸啊，哎，搭了一胳膊，嗯，他那胳膊上就排列着，哎，你别说他那也是功夫，排列着，哎，这一胳膊报纸就在这地铁里头。其实地铁是不许可的，但是呢他进站的时候他没拿出来，一进车厢他开始了，看报吗，出事儿了啊，某优出事儿了， 某庆出事儿了，某华出事儿了，某龙出事儿了。哎，都哪位呀？那位问了，这跟人家本人没关系，咱这就不包贬了。哎，这个，我就举个例子，大伙儿都明白。我们电台没有，哎，国家媒体，这就说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还有一个好处呢，这微信公号啊，赶到这个立新话里话外直播的时候，他这儿有视频。哎呀，很不好意思，我是很羞臊啊，长得寒碜呢，怕吓着您。当然这个呢，其实不是重点，不在于我的这个影像。您一边啊，通过这直播看这视频，主要是您可以在那上头发弹幕。啊，咱到那儿好好说话啊，好好说话，发弹幕是发弹幕。哎，这个善意的提示，哎，注意啊，这句话啊，搁现在也如是，病从口入，什么打口出呢？这就得说到了，哎，就是这个，现在啊，有这个一种说法，其实这种说法也不新鲜，它是一种啊，不断的更新变化的，只要是社会上。啊，咱们这个各方面国内国外碰着点事情，哎，就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就开始有了。最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大奇论。谁的啊，哪个班上的这个奇，哪个学校的对奇，嗨，呵呵，不是那个，是另外奇，是那个棋盘的棋，下棋那棋，哎，哦哟，这是这个是象棋，是军棋，是跳棋啊，是五子棋啊，哈哈，不是，这针对啊，就当下的一个这个一个现象，具体我不说了啊。他这种所谓大棋论也不新鲜，不断的更新，针对哎这社会上不断出现的一些个大家关注的事情，这您记住，只要是您越关注，越有人跟这儿，哎呀，可了不得喽！我就形容他们这个耸人听闻这个劲头，大奇论。这让我想起来啊，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代表剧目忍毅经常会不断的演这个他那儿的保留剧目茶馆。哎，这大奇论就是新版的茶馆。哎，您琢磨琢磨，茶馆第一幕，大幕一拉开，哎呦呵，过去啊，这是那个晚清的时候大茶馆，哎呀，里头高朋满座，呵，又下棋的、聊天的、吃饭的，哎呀，遛鸟的、打架的，哎，嗨，就别打架了，就说干什么都有，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来啊。当然茶馆里头您记住啊，真正的劳动人民、劳动者去的少，一个这穷人没钱，没钱泡茶馆，再一个上班呢，挣钱养家糊口，没那时间泡茶馆。哎，一天到晚就都快住到茶馆里头，那个绝对都是至少吧相当一部分闲人。不然他怎么提笼架鸟呢？他怎么到这儿串闲话呢？他怎么到这儿来下棋呢？对，茶馆那幕第一幕里头有下棋的。嘿嘿嘿，当然我跟今天这个它不能完全是这个啊一码事儿，就是一个类比，让我联想到茶馆里头。哎呦，这里头呵，说什么都有，鸡一嘴鸭一嘴，哎，就有这种叫大奇论的，到什么年月都有。哎呀，这事儿你们不知道吧？哎呀嘿，我知道啊，这是一盘很大的棋呀。哎，就有人好些，就哎，就是说白了，过去北京人管这叫嚼舌头根子，就你闲的啊。但是这种人呢，这大伙儿也反正也不理他，但是这个也没人管他啊，除了他媳妇儿管他，别瞎说了，你知道什么呀？你去，他还不高兴了，一边待着去。告诉你说，我这好家伙，我这嘿，手眼通天，我知道太多了啊。这种人说话那劲儿啊，塌了的那片鞋 翘着二郎腿，或者是叼着香烟，就手里头拿着香烟，是另外一只手拿了一牙签，这牙签啊戳在那牙缝上，哎，跟那儿就砸磨这牙签的滋味啊。那位说这什么形象，哎，一边这缩了这缩着缩了这个牙签，一边他开始给你讲，哎呦，你可不知道啊，这事儿大了去了，我知道，一盘很大的棋呀。嗯，大棋论就是，哎，就这副尊容。所以这个在网上啊，看到人家这个媒体，有人有这媒体写文章就说这都是不靠谱，说的简单一点，要立心，立心这人这个说话直，就是胡说八道，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咱们别被这种人这种言论带跑偏。哎，我就这意思，给您画幅画像啊，就是喜欢制造传播所谓大棋论。什么叫大棋论呢？就是甭管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呀，社会上的这些个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这些个新闻时事啊，哎呦，他就拿着这个当个佐料，他就开始编啊，他就开始瞎编。你还别说，他自个儿编的还真是还编的挺圆，否则的话还真，你看他就有人真信呢。哎呦，你看你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哎哟，哎呦喂，大叔，哎，哎呦，可是得是让您给解释解释，要不然的话我们哪知道国家还有这事儿呢。得让他给带跑偏了，这种人的画像给您描述描述。生活当中只要是见着这路人，我建议您躲远点。哎，穿的一般，常逛地摊啊，哈哈，不在上班，喝酒抽烟，职务不高，所知甚少，公共场所大声吵闹，不带孩子，不管家务，凡人不理，只顾自己，甭管看谁他都不顺眼。哎，就这个喜欢传播或者制造大棋论的，什么叫大棋论，他就得甭管是什么事情到他嘴里头，一盘很大的棋你们都不知道。我知道，我太知道了，是吗？嘿，好家伙，这是嘿，我那个渠道了不得。您是在打哪个渠道里知道的？你看，我听人家说的，谁跟你说的？这人是姓什么叫什么？哪单位的？咱要不然查查得了。我跟他不熟，不熟你不是你在哪儿听见的？我在那个公交啊，公交车上，公交车这是几路啊？是什么时候？这人穿什么衣服？啊，不是，因为我是去坐公交去澡堂子，我在澡堂子听见。那这人是这个穿的什么什么什么样式这个服装的？他没穿，也对，澡堂子嘛，你想，你要深问，他就开始跟你这儿，哎，左躲右闪，他根本他就不知道，你就哎就这个。所以我告诉你说，这种人啊，记住了，其实呢，他知道的比谁都少。啊，可是他平时思考的想的那是比谁都多。哎呦，这那个的，你所以说呢，不如啊好好的现在来说准备准备，好好踏踏实实过节。哎，踏踏实实好好过节，前提就是远离这种耸人听闻的大棋论。这大棋论是什么人制造的？刚才说了，简单说啊，听众说的对，民间的业余的政治评论家，业余可以啊，但是业余呢对这些人呢不太公平啊，咱们给他们一个专职的称呼，叫票友。票友政论家，您记住啊，不是那个大学的什么人家那个学房的啊，研究机构的，那都正差的学者，哎，不是。但是这种人，我再多说一句啊，为什么有些老百姓真信，哎，乃以至于啊，有的那听众都直接跟我们说了，要我跟人说吧，李欣，说实在的，就是你们这个电视台说这东西，我跟人说特别不实在，都不是真的。哦，我说那您说是哪儿说的是真的？那不如人家网上那个穿的特少那小丫头说的。您那意思是他穿的少啊？是他说的是真的呀？ 啊，反正差不多吧，穿少当然说的是真的。我跟您说啊，您这以后上网您注意点啊，这种网站可不能乱去，听见没有？真有这样民间的，票友总参，哎，票友国防部，票友外交部，啊，票友国务院，嚯，票友国家电网，哎，对了。那位说这些个网上这些个乱七八糟这言论能影响到国家政府吗？不能，政府该干什么干什么，啊，政府有自己的工作的安排，不会受到这些个，啊，瞎胡说八道的这些个言论的影响。影响的是谁呢？没说吗？就是您呢，大伙儿啊。啊，不信电台电视台那新闻的呀，呀，我们就喜欢那个有人推送那个小号那个，嘿，那说的他是左使，哎，就能影响到他。啊，你看刚才有听众还说呢，哎，这些年地铁里头就卖那报纸，那个那报纸上一天啊，光刘德华先生就死好几回，那个嗨，可能连他本人都不太清楚。对啊，嚯，啊，光葛优先生就进去好几回，哎呀，行了，全是瞎说。对，哎，这种现在地铁里没有了。对，一个是地铁管的也严了，再有一个呢，这种人就这种方式啊，大家也不信了。你那报纸上那好满篇错别字儿，那印刷质量那么差，那能是真的吗？所以呢，转战了，转场了，上网了。在网上，尤其是这个之前说过这网上忽悠的带跑偏的，咱也说实话啊，没别的意思，绝大多数中老年人。哎呀，这家伙为什么容易信这个呢？包括他爱，就是他信了他就传这个。其实一开始制造这个就这所谓大旗论那小子，甭管男的女的，他知道他为什么？你说这个，你编这个瞎话干什么？你看，这就刚才我说的啊，有那不是说了吗？你们电台电视台不说实话。对了，我们说的老老实实告诉你，你既然认为那不是真的，那他对他来说怎么就是真的呢？一定是耸人听闻，那在他的脑子里面才是真的呀。哦，哎，所以就是投其所好。既然有人喜欢猎奇，你跟他说的很这个啊，中规中矩，我告诉你这个事实是怎么意思，他不信，你们那不是真的。对了，所以呢这大旗论就应运而生。哎，你不知道吧？我说点电台电视台不说的啊，他不知道的。对了，这你就觉得是真的了。得，这叫投其所好。哎，其实就是串闲话，就是胡同串子，就是这个张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四只眼啊，就是过去讲话叫长舌妇。我跟您说啊，这有点歧视，舌头长的未必是妇，没准也是夫。哎，他就是利用你那个啊，讲话你那低俗。我对不起啊，我没说您啊，不是说各位啊，绝对不是，千万别管匣子啊，我这可没说您。我这个你是泛指，就有些人他本身他那个他那低俗的那点趣味，行了，一点没糟践，全让这骗子给利用了。啊，自个儿还嚯带节奏呢。什么叫带节奏啊？哟，他也信了，呵，他也传，呵，这头些年那会儿那个单位里头还不没说不让抽烟呢，食堂里头我跟您说过几位，嘿，老同事，哎呀，跟那儿喝早饭，哎呀，早饭他们能一直吃到晌午，哦，跟午饭接上了啊，哎呦呵，也不用上班啊，是到这儿来点个卯或者怎么着，快退休了啊，叼着烟卷，嘿，眼前搁一碗豆浆，半根油条，嘿，呵家伙抽口烟，啊，抿一口豆浆，哎呀，现在咱们这个航空母舰呐，哎呀，就咱们这个战斗机呀。哎呀，你看是吧，这我没说错吧，票友国防部来了， 那说那咱还是听那个真的国防部吧。对呀，所以就说这事儿呢，好好过节，眼前啊很多的事情啊咱都得安排啊。这但是您记住了啊，甭管是出门办事儿，还是包括过节期间出去玩之类的，一旦碰到事情保持冷静，没别的意思，应该碰不着，但是你这玩意儿未准啊。这头几天的事情，那个高速路台州啊，浙江台州那个哎路段上发生一点小剐蹭，在那高速有那个隧道里头，这俩车稍微的很轻微的剐了一下，这俩车停车了。停车呢也不能说不对，但是他停车这位置，其中有一辆啊停的那个最内侧车道，您知道那是超车道，也可以称之为快车道，本来高速上车速就挺快的，他停那最快那个哎那套了。停完了之后打着双闪，他干嘛呀，下车拿这三脚架，他要把这三脚架支起来，那意思你看我们要处理这事故啊，拿这三脚架，这娘两个姑娘在旁边站着，他妈妈拿着三脚架往那一支啊，还说呢那意思啊，我看那录像里头啊就说怎么这个咱们得跟他哒，眨眼之间后车就到了。我看那车其实已经开始刹车了，但是高速上根本刹不住，这个后果咱就甭说了，很惨烈。所以人家说你要高速上出点事儿不要紧的，首先车赶紧靠边，你拍个照片什么之类的赶紧靠边，人呢人撤离，别在车上待着，然后就报警啊。人有网友说的也是在高速上，说他是没出事故爆胎了，砰，呵，起先以为爆米花呢，这高速上也没这买卖呀 啊哦嗨，坏了，车胎爆了，打电话给高速交警，人家说你啊你这车赶紧靠边，我拿三脚架，你不用拿三脚架，你赶紧走，赶紧离开，别放这个三脚架，远离这个车，赶紧远离，首先保人，你瞧。所以就说嘛啊，当然这三脚架呢，你要是这个靠边的话呢，你应该是在安全的情况下最好支一个啊，这交警说你最好支一个，那这样的话呢提醒后车注意，万一是晚上呢，咱就说这事儿。所以就说什么都得注意，是不是啊，回头你弄一开粥厂麻烦了，开哦，这是餐饮行业，不是开粥厂，就是过去呀、啊、这过去这马三立先生相声，旧社会有那有钱人开粥厂，他叫什么慈善事业，对了，舍粥啊，现在没有了，是吧，因为现在这喝粥啊它营养它也差啊，它没那么好的营养啊，过去那是困难的时候说喝粥垫垫肚子吧啊，你现在张大夫说了早餐不要喝粥啊啊，哎对，新版的开粥厂啊，这有新版的哟，这就说嘛，那个相声里头他不是为了开粥厂，他是为了炫富，黄土马家，哎呀呵，站着房躺着地可了不得了，这位河北邯郸，河北邯郸李先生啊，这位也他也是也，哎呦这不行，这个我嘿，这个啊过节时候容易碰上啊，好容易回趟老家，呵，发小同学聚个会，哎呀可了不得了，嘿，这家伙这个吹呀、啊、有这样的没有，这位老李就是他有一群，这群里头没别的就是炫富，哎嗨，这什么群呢，得了退出来吧，他没有啊，他在里头用什么来炫富，这个群后来这个他这报案了之后，警方就怀疑这里备不住有诈骗，拿什么炫富呢，拿这个话费余额，都没听说过还有这么操作的，哎告诉你说啊，我这话费余额可了不得了，好家伙，嘿好，这个用两辈子用不完，将来这个东西啊连着话费带手机余额什么之类的手机号作为遗产，哎这个能升值哦啊啊，嚯，说什么都有，这个我嘿好，话费余额我充1000、2000、2000算什么呀，我这5000、10000怎么着啊，往上叫价。老李一看呀，呵，这几个啊跟我斗，你们干得过我吗，我是谁呀，是不是啊，我是个穷人呢， 哎，那位说，那穷人您就别跟这儿那什么耽误工夫，别叫我得让他们都得服我，是不是啊？看谁下的这个啊，我们这个是吧，投资，我们这投资为大，就得看我了。你5000不叫事儿，10000什么呀，20000根本刚刚起步，我这儿哎90000我充了话费了。那位说，那要这样的话，那他这话费是得当遗产。嗯啊，是怎么充这么老些，充这么老些是为了显示他有身份，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他全部的积蓄。嗯，呵，哎呀，后来呢，后来找警察了，警察说你等会儿吧，我们得查查这个群，可不对啊，这群里头有猫腻，我告诉你说吧。你瞧，新闻一口清，厦门管控和封控区域将陆续解封，这个多场婚宴多次聚餐造成黑龙江啊巴彦县疫情地传播。那说您就别东北腔了，就这事儿在东北啊，这咱们贴近一下嘛。行了，赶紧防疫吧，秋高气爽喝高碎。有听众刚才说来着，给我准备好的都七得了，立心独抱不嫌累，那是十年树木要浇水，那当然办好学校家委会居委会。嗨，不是居委会，是居委会，他这家委会呢就是学校啊，就是跟这家长更多的沟通。哎，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啊管理当中，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组织建立这个家委会，主要就是弄一个拉个微信群，老师也在里头，有时候方便老师就直接发通知了啊，咱们给孩子留的作业家长回家帮忙给督促一下啊，得注意啊，最近啊什么的防疫这块啊，咱还得多精心啊，怎么着怎么着，这个挺好。家长有什么事情在群里头也可以问老师，家长之间也互相沟通啊，孩子这作业怎么着啊，这哎，这个包括学校的管理呀、啊孩子在学校吃那饭呐、啊、那餐啊，是这是不是可口啊，哎等等，这些个家委会都可以参与，挺好的方式。但是还跟您说，不信您回家有孩子啊，年轻孩子您回去问问，很多年轻家长不愿意掺和这家委会，嘛呀，哼，这里头成了一小江湖了啊，就有这在这里头甭管什么原因，哎呀呵，哎呦，拔尖的那个，嘿，我们家孩子，哟，我们这孩子了不得，这将来好家伙，这以后得学习倍儿好，以后肯定得去上那个长春街，我告诉你说吧。啊，是啊，啊，那是国华商场，哎，行了，长春藤，哎呦，嘿，我们这孩子又家里可有钱了，都无所谓，他在那儿炫富，有，拔个尖儿，家长之间互相掐架，你说教育孩子，对呀、啊，他自个儿都没做好表率，更有甚者，哎。到了年节了，赶紧敛钱，快着快着，干嘛给老师送礼，你看看这个家长们咱们都得参与啊，就弄这不正之风，这里头也有弄的，这家委会本来挺好的变了味儿，哎，弄成一小江湖啊，这个我说啊，就包括跟家长这素质有很大关系，哎，也包括这个教育部门啊，你这呵，哎呀，在我们在现在这办小的啊，我们这是办小，民间办小的啊，民间的，哎呀，民间办小的，嘿，办的跟那个啊，办的跟那老师似的，哎，这有办成老师的吗？那肯定他不是啊，哎，办小的，办小在外头找个地方，咱们开始给学生上课啊，给他教授这个诗朗诵普通话啥的，您先把那口倒过来吧啊，您那本身就不是普通话，哎，我们这是将来我们办小。哎，办小以后，哎，让孩子好好的，挨个都能上大小，就您这个确实孩子真上大小够呛，我看，嗯，大学，对呀，他要念大学不就对了吗？所以就说嘛，家委会，学校家委会还跟您说，过去未准就完全没有，就是私塾那会儿，对了，当然更多的就考验的是没说家长的素质。哎，你看看。 堂教子，这里哎，这听众说着了，你别看是过去，那是古代的事情，一样反映出这个家长焦虑的心态。哎呀，这孩子多的能够上长春街去啊！啊，现在就能去啊？不是，就说呀，到哎呦呵，上学去，嘿，找那个没有资质的那个蒙事儿的那个，哎呀妈呀，教斯朗诵的那个孩子，那学习学校教孩子上大学吗？那一定给耽误了。你瞧，就有这事儿吗？真正好好的教育，认真的家长负责任、有素质的教育，您听这出。岳母刺字，你看，这是李金泉先生演唱的。那很多朋友大伙都来了，哎，跟着聊啊，挺好啊，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啊。我再托付一声，十一那天是直播，到时候呢，这个您要是得空的话呢，您过来坐坐啊，欢迎欢迎，我是特别的欢迎。当然如果锄禾同志请假，呵呵，这我也没辙啊，这个我不负责他的奖金的这个发放啊。不多聊了，开句玩笑得嘞，就这么着，感谢各位，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和这个新闻。是天天见天的谈。